第33回，外道迷真性，元神铸本心。却说那怪将八戒拿进洞去，说道：“ 哈哈，哥哥，拿将一个来了。” 老魔喜道：“ 拿来我看。” 二魔道：“ 这不是。” 老魔道：“ 兄弟，错拿了，这个和尚没用。” 八戒就啜惊说道：“ 大王，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，不当人子。” 二魔道：“ 哥哥，不要放他，虽然没用，也是唐僧一起的，叫做猪八戒，把他却浸在后边净水池中，浸退了毛衣，是烟烟的晒干了，等天阴下酒。” 八戒听言道：“ 蹭灯啊，撞上个犯烟辣的妖怪了。”那小妖把八戒抬进去，泡在水里不提。 却说三藏坐在坡前，耳热眼跳，身体不安，叫声：“ 悟空，怎么悟能这番巡山，去之久而不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还不晓得他的心呢。” 三藏道：“ 他有甚心？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啊，此山若是有怪，他半步难行，一定虚张声势，跑将回来报我。想是无怪，路途平静，他一直去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假若真个去了，却在哪里相会？此间乃是山野空阔之处，比不得那殿室城景之间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莫虑，且请上马。那呆子有些懒惰，断然走得迟慢，你把马儿打动些，我们定赶上他，一同去吧。” 真个唐僧上马，沙僧挑担，行者前面引路上山。却说那老怪又唤二魔道：“ 兄弟，你既拿了八戒，断乎就有唐僧，再去寻寻山来，切莫放过他去。” 二魔道：“ 就行就行。” 你看他即点起50名小妖上山巡逻，正走处，只见祥云飘渺，锐气盘旋。二魔道：“ 唐僧来了。” 众妖道：“ 唐僧在哪里？” 二魔道：“ 好人头上祥云罩底，恶人头上黑气冲天。那唐僧便是金蝉长老林凡，时事修行的好人，所以有这祥云飘渺。” 众怪都看不见。二魔用手指道：“ 那不是。” 那三藏就在马上打了一个寒筋，又一指，又打了一个寒筋，一连指了三指，他一连打了三个寒筋，心神不宁道：“ 徒弟呀，我怎么打寒筋吧？” 沙僧道：“ 打寒筋像是伤时病发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胡说，师父是走着这深山峻岭，必然小心虚惊，莫怕莫怕，等老孙把棒打一路，与你压压惊。” 好行者离开棒，在马前丢几个解数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竟按那六韬三略拾起神通。 那长老在马上观之，真个是环中少有，世上全无。剖开路，一直前行，险些儿不唬到那怪物。他在山顶上看见，魂飞魄丧，呼失声道：“ 几年前闻说孙行者，今日才知话不虚传，果是真呐。” 众怪上前道：“ 大王，怎么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？你夸谁呢？” 二魔道：“ 孙行者神通广大，那唐僧吃的不成啊。” 众怪道：“ 大王，你没手段，等我们找几个去报大大王，叫他点起本洞大小病来，摆开阵势，核心其力，怕他走到哪里去。”哈哈哈哈。 二魔道：“你们不曾见他那条铁棒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我洞中不过有400-500兵，怎经得他那一棒？” 钟繇道：“这等说唐僧吃不成，却不把猪八戒错拿了，如今送还他吧。” 二魔道：“拿便也不曾错拿，送便也不好轻松。唐僧终是要吃，只是眼下还尚不能。” 钟繇道：“ 这般说还过几年吗？” 二魔道：“也不消几年。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，不可恶取，若要以事拿了他，闻也不得一闻，只可以善欲感他，转得他心与我心相合，却就善终取计，可以图之。” 钟繇道：“ 大王如定计拿他，可用我等。” 二魔道：“你们都各回本寨，但不许报与大王知道。若是惊动了他，必然走了风讯，败了我计策。我自个有神通变化，可以拿他。” 钟繇散去，他独跳下山来，在那道路之旁摇身一变，变作个年老的道者。真个是怎生打扮？但见他行冠晃亮，鹤发蓬松，羽衣为袖带，云履坠黄棕，神清木朗如仙客，体健身轻似守翁。说什么青牛道士，也强如素劝先生，装成假象如真相，捏作虚情似实情。他在那大路旁装作个跌蛇腿的道士，脚上血淋筋，口里哼哼的，只叫救人救人。却说这三藏仗着孙大圣与沙僧欢喜前来，正行处，只听得叫师父救人。三藏闻得，善哉善哉，这旷野山中四下里更无村舍，是什么人叫？想必是虎豹狼虫唬倒的。这长老都回骏马，叫道：“那有难者是甚人？可出来！”那怪从草窠里爬出，对长老马前乒乓的指情磕头。三藏在马上见他是个道者，却又年纪高大，甚不过意，连忙下马搀道：“请起，请起。”那怪道：“哎呦，疼疼疼！”丢了手看处，只见他脚上流血。三藏惊问道：“先生啊，你从哪里来？因甚伤了尊祖？”那怪巧语花言，虚情假意道：“ 师父啊，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观宇，我是那观里的道士。” 三藏道：“你不在本观中侍奉香火，演习经法，为何在此闲行？”那魔道：“ 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要到众壤星，散服来晚，我师徒二人一路而行，行至深渠，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，将我徒弟衔去，贫道战兢兢亡命走，一跤跌在乱石坡上，伤了腿足，不知回路。今日大有天缘，得遇师父，万望师父大发慈悲，救我一命。若得到观中，就是点身卖命，一定重谢深恩。” 三藏闻言，认为真实，道：“先生啊，你我都是一命之人，我是僧，你是道，一贯随别，修行之理则同。我不救你啊，就不是出家之辈，救便救你，你却走不得路呢。”那怪道：“ 立也立不起来，怎生走路？” 三藏道：“也罢也罢，我还走得路，将马让与你骑一程，到你上宫还我马去吧。”那怪道：“ 师父，甘蒙厚情，只是腿胯跌伤，不能骑马。” 三藏道：“正是，叫沙和尚 你把行李捎在我马上，你驮他一程吧。 沙僧道：我驮他。 那怪急回头抹了他一眼，道： 师父啊，我被那猛虎唬怕了，见这晦气色脸的师父愈加惊怕，不敢要他驮。 三藏叫道：悟空，你驮吧。 行者连声答应道： 我驮，我驮。 那妖就认定了行者，顺顺的要他驮，再不言语。 沙僧笑道：呵呵，这个没眼色的老道，我驮着不好，颠倒要他驮。他若看不见师父时，三尖石上把筋都灌断了你的呢。 行者驮了，口中笑道： 嘿嘿，你这个泼魔怎么敢来惹我？你也问问老孙是几年的人，你这般鬼话，只好瞒唐僧，又好来瞒我。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，想是要吃我师父的。我师父又非是等闲之辈，是你吃的。你要吃他，也许是分多一半与老孙吃。 那魔闻得行者口中念诵，说道： 师父，我是好人家儿孙，做了道士，今日不幸遇得虎狼之恶，我不是妖怪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既怕虎狼，怎么不念北斗经？ 三藏正然上马，闻得此言，骂道： 这个泼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驮他驮便罢了，却讲什么北斗经南斗经。 行者闻言道： 嘿嘿，这厮造化呢，我那师父是个慈悲好善之人，又有些外行里压茶，我待不驮你，他就怪我。驮便驮，需要与你讲开。若是大小便，先和我说。若在脊梁上淋下来，骚气不堪，且污了我的衣服，没人降起。 那怪道： 我这一把子年纪，岂不知你的话说？ 行者才拉将起来，背在身上，同长老沙僧奔大路西行。那山上高低不平之处，行者留心慢走，让唐僧前去。行不上三五里路，师父与沙僧下了山坳之中，行者却往不见，心中埋怨道： 呵呵，师父若大年纪，再不晓得事体，这等远路后是空身子，也还嫌手重，恨不得足了，却又叫我驮这个妖怪。莫说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这么年纪也死得着了，管上他吧，驮他怎的？ 这大圣正算计要灌，原来那怪就知道了，却会前身就是一个移山倒海的法术，就在行者背上念诀，念动真言，把一座须弥山潜在空中，劈头来压行者。这大圣慌的把头偏了一偏，压在左肩背上，笑道： 呵呵，我的儿，你是什么重身法来压老孙呢？这个倒也不怕，只是正当好跳，偏摊来挨呀。 那魔道：一座山压他不住，却又念咒语，把一座峨眉山牵在空中来压。 行者又把头偏一偏，压在右肩背上，看他挑着两座大山飞星来赶师父。那魔头看见，就吓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筋道： 他会单山。 又整性情，把真言念动，将一座泰山潜在空中，劈头压住行者。那大圣力软筋麻，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，只压得三尸神炸，七窍喷红。 好妖魔，使神通压倒行者，却急驾长风去赶唐三藏，就于云端里伸下手来，马上抓人。慌得个沙僧丢了行李，撤出降妖棒，当头挡住。那妖魔举一口七星剑，对面来迎。这一场好杀，七星剑、降妖杖、万应金光如闪亮。这个环眼胸如黑沙神，那个铁脸真是卷帘将。那怪山前大显能， 一心要捉唐三藏，这个奴隶保真僧一心宁死不肯帮。他两个喷云矮雾照天宫，波土扬尘遮斗象，杀得那一轮红日淡无光，大地乾坤昏荡荡。来往相持八九回，不期战败杀和尚。那魔十分凶猛，十口宝剑，流星的结束滚来，把个沙僧战得软弱难堂，回头要走。早被他逼住宝杖，抡开大手抓住沙僧，夹在左腋下，将右手去马上拿了三藏，脚尖勾着行李，张开口咬着马鬃，施起设法把他们一阵风都拿到莲花洞里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哥哥，这和尚都拿来了。”老魔闻言大喜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二魔道：“这不是。”老魔道：“贤弟呀，又错拿来了也。”二魔道：“你说拿唐僧的？”老魔道：“世边就是唐僧，只是还不曾拿住他那有手段的孙行者，须是拿住他才好吃唐僧哩。若不曾拿的他，气莫动他的人，那猴王神通广大，变化多般，我们若吃了他师父，他肯甘心来那门前吵闹，莫想能得安生。”二魔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哥，你也忒会抬举人。若依你夸奖他天上少有，地下全无，自我观之也只如此，没甚手段。”老魔道：“你拿住他了？”二魔道：“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，寸步不能举一，所以才把唐僧沙和尚连马行李都射将来也。”那老魔闻言满心欢喜道：“哈哈哈哈，造化造化，拿住这厮，唐僧才是我们口里的吃里。”哈哈哈哈，叫小妖快安排酒来，且与你二大王奉一个德功的杯。二魔道：“哥哥，且不要吃酒，叫小的们把猪八戒捞上水来吊起。”遂把八戒吊在东廊，沙僧吊在西边，唐僧吊在中间，白马送在槽上，行李收将进去。老魔笑道：“哈哈哈，贤弟好手段，两次捉了三个和尚，但孙行者虽是有山压住，也需要做个法，怎么拿他来凑争才好呢？”二魔道：“兄长请坐，若要拿孙行者，不消我们动身，只叫两个小妖拿两件宝贝把他张家来吧。”老魔道：“拿什么宝贝去？”二魔道：“拿我的紫金红葫芦，你的羊脂玉净瓶。”老魔将宝贝取出道：“拆哪两个去？”二魔道：“拆精气鬼灵力虫二人去。”吩咐道：“你两个拿着这宝贝，径至高山绝顶，将底儿朝天，口朝地，叫一声孙行者，他若应了，就已装在里面，随即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旨的贴儿，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。”二小妖叩头将宝贝领出去，拿行者不提。却说那大圣被魔施法压住在山根之下，欲苦思三藏，逢灾念圣僧，厉声叫道：“师父啊，想当时你到两界山借了压天，老僧脱了大难，禀教沙门，感菩萨赐予法旨，我和你同住同行，同源同乡，同见同知，咋想到了此处，遭逢魔障，又被他前身压了，可怜可怜，你死盖当，只难为沙僧八戒与那小龙化马一场。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，人为名高名丧人。”叹罢，那珠泪如雨。早经了山神徒弟与五方揭谛神众，会金头揭谛道：“这山是谁的？”徒弟道：“是我们的。” 你山下压的是谁？ 徒弟道： 不知是谁。 接地道： 你等原来不知，这压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，如今皈依正果，跟唐僧做了徒弟。你怎么把山借于妖魔压他？你们是死了，他若有一日脱身出来，他肯饶你。就是从轻，徒弟也问个百战，山神也问个充军，我们也领个大不应使。 那山神徒弟才怕道： 委实不知，不知。只听得那魔头念起前身咒法，我们就把山移将来了。谁晓得是孙大圣？ 接地道：你且休怕，律上有云，不知者不做。我与你计较，放他出来，不要叫他动手打你们。 徒弟道：就没理儿了。 既放出来又打。接地道： 你不知，他有一条如意金箍棒，十分厉害，打着的就死，挽着的就伤，磕一磕筋断，擦一擦皮踏呢。 那徒弟山神心中恐惧，与五方揭谛商议了，却来到三山门外叫道： 大圣，山神徒弟五方揭谛来见。 好行者，他虎兽雄心还在，自然的气象昂昂，声音朗朗道： 见我怎的？ 徒弟道： 告大圣得知钱开山请大圣出来，赦小神不公之罪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钱开山不打你。 喝声齐去，就如官府发放一般，那众神念动真言咒语，把山仍移归本位，放弃行者。行者跳将起来，抖抖土，束束群，而后撤出棒来，叫山神徒弟 都伸过骨管来，每人先打两下，与老孙解解闷儿。 众神大惊道： 刚才大圣已吩咐恕我等之罪，怎么出来就变了言语要打？ 行者道： 呵呵，好徒弟，好山神，你倒不怕老孙，却怕妖怪。 徒弟道： 那魔神通广大，法术高强，念动真言咒语，拘唤我等在他洞里，一日一个，轮流当值哩。 行者听见当值二字，却也心惊，仰面朝天，高声大叫道： 苍天苍天，自那混沌初开，天开地辟，花果山胜了我，我也曾访名师，传授长生秘诀，想我那随风变化，伏虎降龙，大闹天宫，名称大圣，更不曾把山神徒弟齐心使唤。今日这个妖魔无状，怎敢把山神徒弟换为奴仆，替他轮流当值？天哪，既生老孙，怎么又生慈悲？ 那大圣正感叹间，又见山坳里霞光艳艳而来。行者道： 山神徒弟，你既在这洞中当值，这放光的是甚宝贝？ 徒弟道：那是妖魔的宝贝放光，想是有妖精拿宝贝来想你。 行者道：哼哼，这个却好耍子，我且问你，他这洞中有甚人与他相往？ 徒弟道：他爱的是烧丹炼药，喜的是全真道人。 行者道： 难道他变个老道士把我师父骗去了？既这等，你都切记打回去吧，等老孙自家拿他。 那众神俱腾空而散。这大圣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老真人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 头挽双抓髻，身穿白衲衣，手敲鱼骨尖，腰系吕公套，斜倚大路下，庄后小魔妖，轻可腰来到，猴王暗放掉。 不多时，那两个小妖到了，行者将金箍棒伸开，那妖不曾防备，半着脚扑的一跌， 爬起来才看见行者，口里嚷道：“贝兰贝兰，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这行人，就和你比较起来。”行者陪笑道：“嘿嘿嘿，比较什么，道人见道人都是一家人。”那怪道：“你怎么睡在这里伴我一爹？” 行者道：“小道童见我的老真人， 要爹一爹做见面钱。” 那妖道：“我大王见面钱只要几两银子， 你怎么爹一爹做见面钱？ 你别是一香风，绝不是我这里道士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当真不是，我是蓬莱山来的。” 那妖道：“蓬莱山是海岛神仙境界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谁是神仙？” 那妖却回嗔作喜，上前道：“ 老神仙，老神仙，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识人，言语冲撞，莫怪莫怪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不怪你，常言道，仙底不踏凡底，你怎知之？我今日到你山上要渡一个成仙了道的好人，哪个肯跟我去？” 精细鬼道：“ 师傅，我跟你去。” 灵力虫道：“ 师傅，我跟你去。” 行者明知故问道：“ 你二位从哪里来的？” 那怪道：“ 白莲花洞来的。” 要往哪里去？ 那怪道：“ 奉我大王教命，拿孙行者去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拿哪个？” 那怪又道：“ 拿孙行者。” 孙行者道：“ 可是跟唐僧取经的那个孙行者吗？” 那妖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你也认得他。” 行者道：“ 那猴子有些无礼，我认得他，我也有些恼他，我与你同拿他去，就当与你助攻。” 那怪道：“ 师傅，不需你助攻，我二大王有些法术，前了三座大山把他压在山下，寸步难移，叫我两个拿宝贝来装他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是什么宝贝？” 精细鬼道：“ 我的是红葫芦，他的是玉净瓶。” 行者道：“怎么样装他？”小妖道：“ 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，口朝地，叫他一声，他若应了，就装在里面，贴一张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，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。” 行者见说，心中暗惊道：“ 厉害厉害！当时日值公曹报信说有五件宝贝，这是两件了，不知那三件又是什么东西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二位，你把宝贝借我看看。” 那小妖哪知什么诀窍，就于袖中取出两件宝贝，双手递于行者。行者见了，心中暗喜道：“ 好东西，好东西！我若把苇子一撅，嗖的跳起来走了，只当是送老孙。” 忽有思道：“不好不好，抢便抢去，只是换了老孙的名头，这叫是白日抢夺了。”伏地与他去，说道：“ 你还不曾见我的宝贝呢。” 那怪道：“ 师傅有什么宝贝，也借与我凡人看看压灾。” 好行者伸下手，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，捻一捻，叫变，即变作一个一尺七寸长的大紫金葫芦，自腰里拿将出来道：“ 你看我的葫芦吗？” 那灵力虫接在手看了道：“ 师傅，你这葫芦长大有样范，好看，却只是不中用啊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的不中用？” 那怪道：“ 我这两件宝贝每一个可装千人呢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这装人的何足细看，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在里面呢。” 那怪道：“ 就可以装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当真的装天。” 那怪道：“ 只怕是谎，就装与我们看看才信，不然绝不信你。” 行者道：“天若恼着我，一月之间常张他七八遭；不恼着我，就半年也不张他一次。” 灵力虫道：“ 哥，装天的宝贝与他换了吧。” 精细鬼道：“ 他装天的，怎敢与我装人的相换？” 灵力虫道：“ 若不肯，替他借个净瓶也罢。” 行者心中暗喜道：“ 呵呵，葫芦换葫芦，鱼外贴净瓶，一件换两件，其实甚相应。” 即上前扯住那灵力虫道：“张天可换吗？” 那怪道：“ 但张天就换，不换我是你儿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我装与你们看看。” 郝大圣低头捻诀，念上个咒语，叫那日游神、夜游神、五方揭谛神，给予我奏上玉帝，说老孙皈依正果，保唐僧去西天取经，路阻高山，时逢苦厄，妖魔那宝，无欲诱他换之，万千拜上，将天借与老孙装逼半个时辰，一祝成功。若到半生不肯，即上凌霄殿动起刀兵。”那日游神竟至南天门里凌霄殿下，齐奏玉帝，备言前世。 玉帝道：“这泼猴头出言无状，前者观音来说放了他保护唐僧，朕这里又差五方揭谛四职公曹轮流护持，如今又借天装，天可装乎？” 才说装不得，那班中闪出哪吒三太子则道：“ 万岁，天也装的。”玉帝道：“天怎样装？”哪吒道：“自混沌初分，以清清为天，重浊为地。天是一团清气，而浮托摇天宫阙，以理论之，其实难装。但指孙行者跑唐僧西去取经，成所谓泰山之福缘，海深之善境，今日当助他成功。”玉帝道：“卿有何助？”哪吒道：“ 请将旨意往北天门万真武借造雕旗，在南天门上一展，把那日月星辰毙了，对面不见人，桌白不见黑。红那怪道只说装了天，以助行者成功。” 玉帝闻言，依卿所奏。 那太子奉旨前来北天门见真武，备言前世。那师祖遂将其父太子，早有游神即将大圣耳边道：“ 哪吒太子来助攻了。” 行者仰面观之，只见祥云缭绕，国势有神，却回头对小妖道：“ 张天吧。” 小妖道：“要装就装，只管阿紧花石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我方才运神念咒来。”那小妖都睁着眼看他怎样装天。这行者将一个假葫芦抛下上去，你想这是一根毫毛变的，能有多重？被那山顶上风吹去，飘飘荡荡足有半个时辰方才落下。只见那南天门上，哪吒太子把造旗波拉拉展开，把日月星辰俱遮蔽了，真是乾坤莫然就，宇宙殿装成。二小妖大惊道：“ 才说话时只好晌午，却怎么就黄昏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天既装了，不变时候怎不黄昏？如何又这等样黑？” 行者道：“ 日月星辰都装在里面，外去无光，怎么不黑？” 逍遥道：“ 师父，你在哪厢说话呢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在你面前不是。” 逍遥伸手摸着道：“ 啊，只见说话，更不见面目。师父，此间是什么去处？” 行者又哄他道：“ 不要动脚，此间乃是渤海岸上，若踏了脚落下去呀，七八日还不得到底呢。” 小妖大惊道：“ 爸爸爸，放了天吧，我们晓得这样装了。 若弄一会子落下孩去，不得归家呀。 好心者见他认了真实，又念咒语，惊动太子，把旗卷起，却早见日光正午。小妖笑道：“ 嘿嘿，妙啊妙，这样好宝贝，若不换啊，成为不是杨家的儿子。” 那精细鬼交了葫芦，灵力冲拿出净瓶，一起递于行者。行者却将假葫芦递于那怪。行者既换了宝贝，却又干事找绝。机下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一个铜钱，叫道：“ 小童，你拿这个钱去买张纸来。” 小妖道：“ 何用？” 行者道：“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，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，恐人心不平，向后去日九年深，有甚反悔不便，故写此各执为照。” 小妖道：“此间又无笔墨，写甚文书？我与你赌个咒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么样赌？” 小妖道：“ 我两件装人之宝，贴换你一件装天之宝，若有反悔，一年四季遭瘟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我是绝不反悔，若有反悔，也照你四季遭瘟。” 说了是，将身一纵，把苇子敲了一敲，跳到南天门前，谢了哪吒太子，挥旗相助之功。太子回宫脚趾，将旗送还真武不提。这行者伫立霄汉之间，观看那个小妖，毕竟不知怎生驱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